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Need the Real 周汤豪，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抛出重启核四议题，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今天指出，行政院多次表达核一、核二、核三延役以及核四重启都是艰困不可行。经济部也说了，台湾2030年之前不缺电，政府工作就是稳定供电，兼顾环保。经济部政务次长曾文生指出，核四重启困难重重，需要7+N年，就算再经两任总统任期也无法完成。韩国瑜提出2035年含核能在内无碳电力占比提升到50%，火力发电整体占比降到50%以下的5050计划。曾文生也反问，其中50%清洁能源要从哪来？是不是不止重启核四，还要盖核5、核6？曾文生也说，核废料不会凭空消失，如果重启核四，就要提出核废料解决方案，不是只喊喊口号。另外，韩国瑜主张的减少跨区供电配套，经济部说明，台湾是个整体电力网络，区域间的电力融通为日常调度。因应北部用电需求，过去2年，林口三部机组2,400,000千瓦，通宵三部机组2,670,000千瓦陆续上线发电。区域供电平衡的问题已经显著改善，预期寄望遥不可及的核四机组，不如务实支持推动2025年可以上线发电的基隆协和燃气新机组，更能强化北部供电均衡。中国大陆限缩自由行旅客来台，台北市政府今天在行政院会建议，将免签措施扩大到东协跟中东海湾国家，同时将秋冬国旅补助扩大到国际观光客。行政院长苏贞昌指示相关部会研议可行性。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转述，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今天在院会中提到，陆客自由行减少也冲击到了台北市，希望免签扩大到东协跟中东海湾国家，好比说卡达或者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旅客消费能力相对比较高，也希望交通部的秋冬国旅补助扩大到国际旅客。苏贞昌认为，两项建议是涉国家安全与观光整体发展，请外交部会同交通部和国安机关审慎评估，积极与北市府沟通讨论可能性，有效控管风险，争取国家最大利益。另外，北市府今天也提议短期先修正房屋税条例，将房屋标准价格修正为每2年重新评定一次，长期目标将房屋税、地价税合并课征不动产持有税。苏贞昌指出，财政部106年4月征询过各县市政府意见，多数地方政府不赞成，所以没有修正。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指控总统府政务机要人员涉入国安局特勤人员走私免税烟品，还有瘾君子名单。名单上头的人不仅抽烟，也接受特勤人员赠送的私烟。总统府今天3点声明驳斥，决定提出告诉。总统府强调，总统府国安会完成行政调查之后，确认没有政务机要人员涉入此案，行政调查也提交检方协助后续司法侦办。国民党团以府内人员或有吸烟习惯恶意连结本案，但是资讯错误百出，不时抹黑点名的人员都没有接受过特勤人员馈赠烟品。总统府指出，近日特定政党以及部分特定媒体诸多不实爆料，总统府严正抗议，也决定提出错误资讯可能导致不法侵害告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点，来到10529点，成交金额121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9点，259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1点，1952点。 中国上证指数下跌6点，287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点，931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1点，2601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3127点。中南部地区连日豪雨加上台风逼近，台北果菜批发市场今天整体蔬菜交易均价来到八月最高，每公斤40.1元。串头市场继续维持在近日已经上涨的价位，高丽菜每台斤40块以上，每颗破百，空心菜也涨到了120甚至30。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昨天预估水杉菜出境后价格可能回稳，但是又有台风可能来袭，上涨的零售价位还将维持一段时间。今天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诶，すごい！ 日本关系最强神队友，金版电车周游券， 游乐设施扫码享优惠，无限次数上下车，想到龟山神社赏秋风，还是世界遗产平等院，金版电车周游券通通有。详情请洽可乐、雄狮、东南旅游或各大旅行社。 团队英文说出口，出国机会拿到手。108年外交小尖兵英语种子选拔活动等你来挑战。9月1号到30号，欢迎全台高中职五专及自学生组队报名参加。报名专线02-2634-0939，或上网搜寻外交小尖兵。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8月26号登场的是清风。 恒星太空，星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 下周飞碟随堂考要送你去看郑怡演唱会。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5 4 3 2 1。 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爱一个人让全世界知道，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你快乐吗？我想一下， 现在你在哪里？2:11，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哎呀，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慧的女子跟女 DJ。 你干嘛这样？ 今天的广播女神为什么如此的厌世跟不快乐呢？ 因为我今天一进电梯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人身上有浓缩了不知道多久的汗臭味，它真的太臭了，太臭了。 他就是在太阳下辛勤低头工作的人啊， 是没错， 他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是没错， 他站在十字路口迷茫啊。 但如果你知道自己 的味道会比较重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带一件衣服出门换的啦。 我都在骑车送外送跟外卖，我哪有时间换衣服？那些都是钱欸，我换衣服的时间，我还要找那个更衣室，都是钱。 今天在电梯里面就不是送外卖的嘛，就是一般 polo 衫上班族啊。 哎呦， 就是会到那个冷气很强楼层走出进去上班的人啊。 你说我死亡气味的那个、哦？ 不是男的，是个男生。 Summertime 살빛때까지내마음은넌가능못하지 You'll never get a clue about it Don't you wanna go go go 그건아마 do do do 너의자유지만묻고싶어너에게 yeah. Can you please stay at home yeah yeah yeah 농담이라고못해너무화난너의모습에남자들이한곳에 那这样子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背包包包里面要多带一件干净的衣服，这样子。 对啊，我朋友都会带内裤去换了，你带一件 polo 衫不为过吧？ 我觉得会带衣服上班的人真的是不太多，真的不多。 可是当你发现自己在炎热夏天全身会汗湿透的时候，你自己不会也很矮油，就是有点想要换一件清爽的再站下半天吗？ 我想就是大家就是没有这样的自觉，就觉得啊没关系，忍一下就好 OK 的，忍一下。可是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别人也在忍他， 就整个电梯都在忍耶、欸、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会造成人家的困扰。 我刚刚在，因为我们是25楼嘛、反正我就要待到最后，我已经在脑内进行了一个荒谬的小剧场。 对啊， 因为那个味道是突如其来的冲进你的那个身体的每一处，所以我 打开你的细胞接受它的味道。 对，所以我刚刚真的差点在电梯吐出来。 哇！ 然后我心想说， 这么夸张？ 对。然后我心想说，要是我能真的吐出来就好了。我吐完的话，我就会转头看他说：“你看。” 这就是你造成的后果， 求你了，我用我的呕吐告诉你，是不是真要带一件衣服来换呢？ 他才不会觉得，他只会觉得，哎、欸，跟我坐电梯的人 好脏、哦， 好脏，好恶，有怪病，然后生病还硬要来上班，吐得我全身都是。 他怎么叫我有怪病？ 不然没事，谁突然好好吐了？ 不是， 啊、就是怪病啊， 就是被味道侵袭的人啊，你没有这样过吗？ 我觉得不会，我真心的觉得，如果你吐的话，就是错的是你，整个电梯会全部倒过来指责你， 太过分了吧？ 因为人家还是味道，你没有真凭实据嘛，你吐出来就有那个一滩东西在地上， 味道， 对啊， 还有这礼拜天你就要去，礼拜六你就要去听味道 ，Yes， 方大同 ，Throw It Off，T I O。 是现在或从前，我和你的爱已经自成一个月。 歌是在唱爱情吗？ 怎么了？ 还是股市？ 这首歌应该是在爱国吧？ 哦， 怎么了？ 我想说，哇，我 最高点，最高点。我突然想说，哇， 应该股市老师也会蛮喜欢用的吧？ 蛮爱放的， 应该是。还有潇洒走一回啊， 对对对。 闭上我双眼，想你一遍又一遍，不管是现在或从前，我和你的爱已经自成一个圆。 大家还记得伍思凯这首《爱到最高点》下面会接一句话叫什么吗？要爱到最高点，下一句也是五个字。 什么啊？ 我来看看 App 上面有没有人知道，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啦。不靠誓言就把你放在心里面，这算是一个提示。 不靠誓言就把你放在心里面，爱到最高点。 不靠一句誓言。 让我们来请，我们来请阿咪老师用键盘提示一下。 啊啊啊啊啊！等一下，这是阿咪老师还是胡金龙老师？ 哦，胡金龙老师，胡金龙老师， 你到底是要请谁来提示？ 胡金龙老师。 爱到最高点， 嗯哼， 把你我撕裂， 把你我撕裂，什么东西啊？恐怖情人的爱， 誓言的提示就是安的运咯、 哦、 爱到最高点， 本来就是安的运啊， 爱到最高点， 可是没有押韵， 没有押韵， 没有押韵， 爱到最高点，不够不要脸，对，没有押韵啊。 对啊，有个不要脸押韵 的。有人猜到了吗？ 哦，现在我 app 进不去，不好意思。啊，有人有猜到，有人猜到。 这个是小时候常讲的，是不是？ 小时候常讲的，对，在那个年代，心中有国旗， 还会贴一个国旗在贴纸在胸口上哦。 要要。爱到最高点，心中有国旗。Yeah， 2:22。你可以继续再用紫衣园看着我，我还是要跟你继续主持到下午4点。 哎哎哎，先到政府吧。我小时候买那个红星什么的， 红 100块的邮票还我钱吧。 救国团啦！ 救国团，救国团。鸡毛哎！ 现在就会看到小时候的集邮册，然后那个集邮册还会买首日封啊什么之类的，固定扣款啊。然后打开发现，哎、欸，其实不止我小时候集邮，我整理以后发现，我哥也集邮，我爸也集邮，我叔叔也集邮。 啊，你们就集邮世家啊？ 不是，你打开以后看到，哦，这什么？蒋公诞辰首日封，蒋公逝世首日封，就哇，那个真的是被圈了很多钱呢。 你就都拿来以后我们马克信箱回信就用那些啊， 又觉得有点可惜。

有时间打个电话吧。 一瞬间聊聊夏天， 中秋节都要来了， 看中它要过来， 又转了一圈，明天终于出现。 现在是又有一个新的台风，就是了， 叫白鹿。 白鹿，白鹿洞书院的白鹿。 对， 没时间想昨天，不收集爱情的。 今天我们的第一位来宾0223639955，你好。 喂，马克玛丽，你好。 嗨嗨，你是 嘉义十一口。 哈， 嘉义的什么？ 十一口。 十一口， 十一口写起来是什么字？ 水狗。 十一口， 十一口 古哦。没有啊，十一口鸡哦。 十对啊，哦，鸡阿吉哦， 对啊。 Oh, 要考玛丽那个台语， 你要考玛丽台语，请考。 第一个是国语叫拿筷子戳碗的屁股，台语怎么讲？ 拿筷子戳碗的屁股，台语怎么讲？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对啊， 没有，你讲台语啊。 那我们又不知道意思，干嘛要讲？ 哦， 哇。不玩是不是？叫我 calling 跟什么玩又不玩？ 这游戏有点怪啊！是不是有陷阱的游戏？你说？ 可是拿筷子戳碗的屁股是一个谚语还是干嘛吗？ 那、啊、你讲台语啊，就变很奇怪、啊、 就会很奇怪。 对。 压低吐我的卡撑，拿筷子吐我的卡撑，这样。 有啊。 啊！好笑，好笑，好笑。 那 欧在哪里？欧在哪里？哦哦哦哦，还有呢？还有呢？ 第二，你会讲那个，我也是阿香去香港买香香很香，阿猜怎么讲？ 阿香去香港买香香很香、嗯、啊，这个也是跟刚刚是一样的道理吗？ 应该不是吧？这应该就是个绕口令。因为就 香 会有不一样的， 香有四种， 有什么香、什么胖、什么什么之类的。 阿香，我不知道，我光是阿香，我就不知道台语要叫什么、欸。 阿香啊， 阿香去香港夜香，干嘛香就胖哦？ 阿香啊，去香港买香，香真胖。 哦，是香港哦。 嗯。 哦， 了解了， 谢谢， 谢谢、哦， 拜拜， 拜。Yeah, take it slow.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不是啦，那一段完整的怎么讲？一定有人知道会打出来的。 什么麦香什么什么麦当劳什么？ 港片里面有一段啊，麦香哪去了麦当劳？不是麦当劳的呀呀呀！金枝玉叶哦。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听到的歌曲来自 The Boys， 这首歌 DDD 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Hello， 我是甜甜。 嗨，甜甜，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 哎、欸，我是甜甜。 嗨，天天。 哎，我今天经历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就打进来了。 今天天天经历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请说。 就是我们最近刚换新的工作嘛，然后这个工作是我进来他是没有主管的，就是主管还在寻找中。 哈哈。 所以我的部门就是包含我只有三个人。 哈。 结果就在昨天跟今天，我另外那两个同事 走了， 分别也提出了辞呈。 哇！现在剩下你一个， 没错。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营运长就把我找进去了，跟我说：“哎呀，你们主管还是找不到。” 啊， 那个他 要当主管， 老板的第一份是希望说：“ 等等，你现在突然完全听不到我在说什么。” 啊，是哪边啊？ 你现在好，你刚刚说主营运长把你找进去，然后说什么？ 这样嘞，这样嘞。 啊，你刚刚这样就好了嘛。 不是，但我切成那个手提。 所以营运长把你找进去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天天啊，你们的主管就是目前还是找不太到，然后老板的意思是说想要把你拉上来。” 那很好啊，不就升职了吗？ 废话，他就一人部门吗？一人主管，一人员工， 很棒啊！我也是一人公司 啊。然后我就说，可是我身上的工作现在就已经蛮重的，就是主管职再加下来的话，我怕我会负荷不了。结果他仿佛没听到。 可是你主管职不就管你自己吗？ 对啊，你下面没有人可以管欸。 是没错，可是要。等于说，我一个人要做所有部门的事情啊，就是以前我可以装傻，不用跟别人报告。可是我当主管的时候，我就要跟别人报告，就是部门内的状况。 哈哈， 对对，然后我们进度就是非常紧张。然后我们营运长仿佛没听到一样，就跟我讲说：“哎、啊，因为你们两个部那个同事也走了，所以他们的工作你可能要稍微接一下。 嗯” 然后，所以就是我一个人，就是在今天之间变成了就是我要主管的工作，而且还包含。 所以你现在就是主管了嘛，对不对？ 我现在没有，就是我要兼任主管的任务，但是我没有挂主管的。 为什么不挂？ 也没有拿主管的。 为什么不挂？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就跟他说我不要兼主管啊！ 我直接跟他说我要走好了，我会疯了。 对啊，你要我做这件事，你就要给我钱啊。 然后就是他跟我讲说。就是后续的部分，我们之后再开会再谈。就他今天就出差去北京， 就怎样？ 就出差去北京了。 那就是不能，比如说传讯说关于兼任主管的事情，等你回来再谈。我觉得现在先不要。 就现在就是大家一起来装傻的状态啊，就是反正你也还没有跟我确切的定论要干嘛啊，你又不见了，那我就先继续做我自己本来的事情就好了，这样。 好酷哦！ 对，不过这件事情迟早它会发生，就是因为他们是做到月底，现在就已经是月底了，所以我很快就会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我的位置上。 了解，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要找下一份工作呢？ 当我确定我的钱没有变多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开始做这件事情了。 不用先确定吧，你这件事情要在发薪水之前就先问，不是等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哦。 好像有点道理。 对啊，你干嘛等事情发生到你身上？你要做的时候，你要先问说，那我的钱是多少呢？是吧？ 哇，我好， 感觉他还没有细想过这件事情。 对，我还没有细想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一切实在发生的太突然了，对，而且我才进来就是也才四五个月而已， 嗯， 对啊，我也担心说我这样子转换职业对我的履历来讲会有一点影响， 嗯， 因为毕竟也已经三十几岁了，然后却有一个工作卡，一个只做了五个月的走这样子， 嗯， 啊， 好的，希望最后你加薪成为主管，然后 下面又多了三个员工。帮你分担， 好、嗯，疯狂抖内马克信箱， 很好，这最棒， 就是这样子。I'm Boston， 再见， 拜拜， 拜拜。 让我们来，麦当娜约了麦当熊到麦当劳，到的麦当劳吃麦皮炖当归。 就这个、啊。 对。哎，他那个是有边跳边买麦基龙。 这你们没直播，大家看不到。 但我意思说，他会这样像跳踢踏舞，这样念出来。 好好好。为什么我的同事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呢？到底要我接主管还是不接主管？为什么不讲清楚呢？难道你要我？ 所以，如果你能踩中人的一些盲点跟暧昧的 个性 的话，哇，你这可以把大家吃得死死的 ，对啊，嗯， 听到大家有福了，我们都跨越那个暧昧的界限。 因为有些人个性就是不喜欢冲突啊，然后有些人个性就是比较冲啊，然后有些人是在面试的时候就先把这一关，就是如果你个性那种很直来直往、很冲的， 可能不会用你， 我直接就在这一关我就先不用你， 嗯、 对啊，然后我就是看你是顺民我才用你嘛，你就是好欺负的人，就是羊嘛，所以我才用你、啊。 我是好人， 就是、你是对啊，好听话的人，好摆布的人、嗯，所以就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就用责任有点归属不清的时候啊，我说什么。你就吃下去，吞下去， 就吃。 我是好人，过。 对，有人抓到我刚那个。 有，你跟他的默契加八，很棒。02-2363-9955，嗨，你好。 马克，你好。 嗨嗨， 你好。 玛丽也在。 玛丽你好。 你是？ 哎，你我是那个润丝巾。 润丝巾啊。 嗯。 润丝巾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啦，想问一下那个。上次那个台南的那个节目有没有台语的那个节目的那个胜负是怎样？ 撞什么速是怎么怎样？ 你说什么时候播出是不是？还是 对对对 结果怎么样？播出 结果不能讲啊。 对啊，播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哎、欸， 因为我们还不确定， 也不知道、哦， 应该是我们不关心吧。 哦吼， 因为你认真去问的话，应该会至少可以得到一个答案，对吧？ 哦， 我们连问都没有问， 所以、 哦、了解。 哦。 我们去询问 一下， 嗯， 好的，谢谢， 再见，润丝巾， 知道的时候在上面讲一下啦。 上面是哪里？ 上面就是 天堂， 哎， 空中 是你梦里， 空中 空中 都好， 在广播节目上是不是？ 对啊，就是稍微提一下。 你每天都会听哈、啊？ 每天都会啊， 哇哦， 任何一点点那个小，就是譬如说今天。哦，那么三十秒播，这样你也听到吗？ 那个太过分了吧！ 讲的太小声了，听不到。 哦，小声的不行，是不是？好，就要清楚一点的。好好 好，谢谢您， 拜拜 拜 拜拜拜拜拜。 2:44，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就爱点你 UFO。 机会都给比巴马耶생각해주길바래날뒤로완채떠난뒷모습이너무아련해보여 Way ahead Oh, you're addicted to my love 생애최대위기어두같아물을들이켜도목이말라내방망이는나봄처럼가난게분명해대화장소를가리지않고너의소원을들어주네내마음에호의다뗄게우리둘만있다면간겜세난정말바람직한거블렛이심은나로야야야야야눈이마시공중제비두바퀴요술을부리지휘도깨비방마게금나와라두딱금나와라두딱도깨비방마게밤새도록수떡나눠보자 待てね。 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会告诉我们，长大后得扛起整个世界，身负很多的重担，再没有被呵护的权利。大丈夫在此义上有着双重意义，在低潮时懂得说声“逮着不”来鼓励自己。Super Moment 在《大丈夫》这首歌里，以一种沉静柔软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在深夜里遇见心灵加油站的触动，用音乐静静拥抱每个疲惫的灵魂，仿佛听完这首歌就加满了油，可以继续挺过下一个天明。 做老爸有囡仔爱栽培， 栽老赵。 啊，若做师有工班爱交陪，一个人肩胛头爱打足侪。双香道尔巴最强 CP 值，挺你到底。再会，工班这四个优质省真侪，旧换新各减五万哦。电卡0800-889-958，0800-889-958，道尔巴我的苦，行李我发啦。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B 先制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大家好，我们是 MFM。 You make me perfect. 哥哥妹妹有意思，2:53，线上的朋友你好，你是谁？ Hello， 我是吃惊阿叔马克玛丽。午安好。 午安好。 嗯 嗯， 欸，今天进行什么活动啊？ 今天没有活动，很快曾沛慈就要来了。 欸，我跟你讲哦， 你在快乐， 昨天晚上 你在快乐什么？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嗯， 然后梦中的我做了一个梦， 嗯， 然后梦中的我，梦中的那个人的做的梦是他我老婆被一个女鬼附身，欸，然后他坐在我身上，然后拿棉被要闷死我，欸， 你们是在玩一些游戏吗？ 没有没有，我就是做梦，梦中梦。嗯， 那你有什么听起来这么兴奋啊？ 不是，我要，因为我要把他这个上传云端啊，我要永远记得这个恐怖的老婆啊。嗯， 哇，哦，借我们节目记录就对了。 没有，然后我就很害怕，啊，我就大喊那个大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子， 嗯， 然后我老婆就被吓醒了。 所以你有讲出声来哦？ 有啊有啊，我意识到那个是我梦中的梦，但是我还是很害怕，啊，所以我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学会的佛经很少，然后我就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讲不出第二句话。 对对对对，我觉得自己很弱。 好，上传云端，很酷的梦，很棒。 很可怕，很可怕，啊，然后我老婆就出来就面对我，然后就露出一抹奸笑，就拿棉被这样压下来。 嗯嗯， 或许是我老婆本来就很可怕。 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记录啦，这个他可能也会听到。 哦，没有啊，他早上问我说我昨天晚上干嘛大叫的，啊， 你又在刺青，你有没听到？ 欸，当然要刺一下。 好的，再见喽！ 好，午安，拜拜， 拜拜。真是很想要跟拍他工作的时候，我想看他客人的脸到底是什么什么表情。虽然在刺青的时候，我大部分头是别过头去的啦， 嗯， 我是不会盯着看。 嗯， 但我刺青师傅一直在跟人家聊天，然后自己笑这么开心，然后很…… 可是这就跟好像你是不是不能惹厨师跟服务生生气，你也不能惹刺青师傅生气， 对，他们乱刺。 这样，我喜欢在我工作的时候心情好，我才刺得好啊。你现在。 哎呦，就突然停笔， 嗯， 停笔还算好的，帮你刺一个瞎七拉八那很可怕。 我们来个梦，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蹦蹦蹦蹦蹦。 找寻着一个新鲜，今夜将往事干杯，给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彻底发挥，根本多余的泪水能浪费让它浪费，跟他说再见，潇洒离开头也不回。快不掉的社会从来没有一天可以休息，逮到机会之后放到双手回去，放下忙碌工作此刻毫无压力，给自己打气，明日生活还要继续。 我是巨酷 几百度， 这一口我却烦恼忧愁，从这而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盲目，我的哥们都在南门问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礼拜纽约，下礼拜巴黎，我的每一笔成功订单背后都靠良友旅行24小时待命，全球即时线上订机票住宿，有位最低价，给我最划算的商务旅行。 您的机票住宿预订成功， 良友旅行祝您出差顺利。 幽浮星空音乐会， 金曲歌王方大同创作路上不断尝试与创新音乐风格，不变的是对音乐的坚持与热切之心。 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 创作才子方大同暌违八年全新巡演，2019方大同零星之子巡回演唱会好评不断，8月24号晚上7点半台北小巨蛋宽宏售票热卖中。 特别的人 我是 MC 哈的热狗，你还记得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原定今天上午10点30分要跟来台拜会的日本自由民主党青年局长开会，却让90名访台的日籍官员空等了25分钟。韩国瑜说明是受到行程耽误，也得到了日方友人的谅解。韩国瑜说，他今天一早赶到美浓，再从美浓到大树、凤山，再赶到凤山的会议室，行程非常满，也都是早就排定的。他向日本友人说明，而参访团也都已经谅解。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三个人明天渴望首度合体，将出席82361周年音乐响宴，引发各界关注。韩国瑜竞选总部发言人何庭欢指出，三位都是政界跟商界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见面，韩国瑜市长表达尊重。对于外界传出国民党可能会请出国民党立委、前立委周守训跟郭台铭沟通，何庭欢说，基本上现在还是持续的希望能够跟郭董事长取得联系，并且一起畅谈中华民国未来如何可以变得更好。柯文哲、郭台铭跟王金平明天823首度合体，国民党文传会代理主委程美华质疑，柯文哲只是为了选举进行政治操作，国民党才是真正重视军人，党主席吴敦义已经下令扩大办理93军人节活动。陈美华表示，国民党相信郭台铭、王金平是忠贞党员，不会因为他们跟柯文哲公开出席活动就妄下评论。陈美华质疑柯文哲是否真的重视823战役的历史意义，以及是否真的尊重军人，还是只是因为选举将至而进行政治操作。国民党才是长期重视军人的政党，国民党将在28号召开记者会，说明93军人节向军人致敬详细的活动内容。司法院明天公布军公教年改释宪结果，因应反年改团体800壮士号召群众明天下午走上街头，特别是警局今天公布交通管制措施。800壮士在脸书发文，纪念823炮战将要到台北市的中山堂举办纪念活动缅怀烈士，下午4点也要到司法院前参与军公教年改释宪结果直播。警方明天下午1点开始管制周边道路交通，包含衡阳路以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桃园街以东，都将会加设必要的安全阻材。立法院周边青岛东路、镇江街、中山南路也将视集会活动以及参加人数扩大管制范围，提醒驾驶人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要遵守警方指挥。特别是停管处宣布，为了有效管理机车停放需求，落实使用者付费原则，市府转运站902格以及景美夜市1170格共2072格的机车停车格，从9月2号开始将纳入收费。目前台北市已经有信义商圈等14个区域机车停车格纳入收费。停管处指出，为了增加路边停车周转率，减少长期占用，市府转运站以及景美夜市将成为台北市第15以及第16处纳入收费的区域。 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九点，成为2062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3点，成为1951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是上涨一点，成为288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4点，来到934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5点，成为2602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成为3126点。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发表报告指出，环境中塑胶微粒无所不在，包括自来水以及瓶装水。不过目前暂时没有证据显示摄取塑胶微粒会威胁到人类的健康，所以喝瓶装水或者是自来水的民众不必太过担心，但是也不代表塑胶微粒通过消化系统有利健康。世卫组织也坦承，这项研究资料很薄弱，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这是世卫组织首次针对塑胶微粒对人体健康的风险进行调查。没有参与研究的英国学者马雅斯也认为，目前似乎还不必担心。不过这些物质对微小的生物体造成压力，伤害可能是人类看不到的。而且就算是从现在开始全面停止使用塑胶，塑胶微粒仍然会因为体积较大的塑胶分解而继续产生。今天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提醒您要特别的注意。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叶 Sunflower。 餐饮十五家所在都用爱之味素食沙爹来炒菜，爱之味素食沙爹炒的菜气味偌好，你敢知？ 爱之味。 伊是轰动武林的血雷， 伊是全省赤白白的张旗。 2019郭扎米精选演唱会，古巴66风华再现，蓝天感恩之夜。 有古巴大乐队，还有张旗系列再次的合作， 还有刘福柱、纪录侠、余英英、张琴、严和庭，我们一起热情开唱。 10月26号，国父纪念馆， 大家重温旧梦，售票请上年代售票系统02-23419898。 一切都给你，依然留不住你。 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汤豪，两秒钟。 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Almost run this race, just 2 seconds too late. UFO MVP 飞碟我最大，8月26号 ，Christy 翠乐团。 心在戏中，用一样的表情符号，虚伪的问候，分不出来你们到底是谁比较困惑。 我是信。 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想把自己够了没有，傻的多难还是要过得，而始终无法磨灭线索，后来只能都摆在心头，没有 3:09，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然后我们要掌声欢迎今天的大来宾曾佩慈。 大家好，叫我哈哈哈。你在学那个硬四月对不对？ 四月最近还好吗？ 四月最近好像有变漂亮，大家有觉得吗？我最近因为宣传期上节目，超多人说， 我都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讲。 你讲。你讲来，我们来，今天节目就是挑战。 我调一下 。不是，就是那个，就是你记者会 是， 然后就是太漂亮了，然后我朋友就马上截图传给我说，他虽然奇，你看他本人了吗？ 整形是不是？我真的没有，你现在打我一拳。 没有，不是，他意思说就是是不是有微调， 真的， 而且就很美。然后我就看到，我就说，因为宣传期，因为记者会一定是第一天开始开跑嘛， 对， 我就说我还没看到他，可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记者会那个阵容很大，所以那个妆法一定是更细心，跟你知道很多的雕 新娘妆这样子， 就是很雕琢，所以就看起来会更美更立体。我就说，可是我印象中上一次他懒的时候就已经很好的状态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 天生丽质， 就是她，就是这么美。 我想一下，我整了哪里哦？大概是几个痘痘，没有，真的没有哎、欸。 嗯， 我那个时候，我想一下，去年的3到5月拍《我们与恶的距离》， 嗯， 很密集的拍。那其实我每次都是在工作的当下，比如说现在宣传期拍戏的时候， 嗯， 状态会很好， 嗯， 因为你好像你会把你的肾上腺素在这段时间一直在， 就你的身体知道说我现在要 hold 在一个状态， 对，然后杀青后或者宣传期结束，哇，一堆问题就来， 嗯， 我现在下巴，嗯，我也是个凡人，我会长痘痘，反正下巴现在有痘痘，就是我前几天去新加坡宣传那个8月底要上的新戏， 嗯， 一回台湾那个晚上一放松，哇。不饶我痘痘，不饶我，所以我是真的没有去， 没有。我现在要说，我看到曾佩慈她本人，她还是我上一张看到你的那个样子， 没变，对不对？ 没有变。 有啦，今天有贴双眼皮贴啦， 没有，就只是头发型变成现在流行的湿发而已啊，就是 湿发， 其他也没什么变啊。 对，头发真的留蛮、出道以来算最长的长度， 嗯， 对对对， 就应该是说更有女人味的感觉，但是是没什么变的。 好像是欸， 嗯， 我觉得那个这次有一个唯一不一样，就是我头发烫了， 嗯， 然后一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开始自信心爆棚欸，我就觉得我好像长得蛮浪漫的， 所以 我的女人味好像出来了耶。 现在开始要跑宣传的时候，要出门的时候，就会看一下镜子说，天啊， 我以前 其实你很美欸， 我以前走出门可能直发就觉得，哦，自己长得好乖哦，就是那个魅力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被什么东西挤压， 嗯， 然后就还出门前要记得带钱包带包包，还要记得带一点就是因为女人味还要用，就是提醒自己这样。现在不用，现在这个卷度一出来，我觉得我自带，我真的有点不要脸，但是我是说真的，就是好像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现在年纪跟状态的样子 啊， 蛮好的， 不错不错。对，现在怎么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进入女孩的世界，我就是听得蛮开心的，就是看看女孩们在聊，就是因为一进来的时候，曾佩慈就在聊那个跟玛丽聊衣服啊。 对， 因为曾佩慈洋装很漂亮。 对，今天穿非常非常漂亮。 宣传服来着， 嗯， 上个小时你还没来，他就去大喊说曾佩慈很可爱，我爱她，我要带她回家。 马克吗？ 对啊。 那现在这么害羞什么意思啊？ 啊？ 就是 真的吗？ 他总不能一看到你就大声嚷嚷这些有的没的，这你会想要夺门而出吧？你会觉得这个主持人很变态啊？ 你们知道我多久没有桃花了吗？ 3年啊，我看报纸说的。 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桃花、欸。 就算在应思聪之后也没有，应思月之后也没有吗？ 我应思月是我最近那个唱片宣传期，然后有一些那个上节目认识一些新朋友， 嗯， 然后他们看到我就会说：“哎、欸，你本人怎么 我以为你很老哎、欸，就是 谁这么失礼？ 怎么这么失礼啊？ 他是我不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他是真的觉得他只是被应思月的形象。所就是 因为觉得是照顾人的姐姐这样子， 对，然后没看别的作品、嗯，所以就会觉得说，哦，以为我本人就是长那样，嗯、可是就跟玛丽讲的，可能就是我可能本人有歌手的妆法稍微再， 可是没有欧米应思月的时候就很漂亮了， 他就觉得很可爱， 喜欢应思月那款哦， 应思月就很漂亮了， 他说很可爱啊， 真的假的？ 对啊， 所以你喜欢被照顾是因为这样吧？有可能。 好，所以今天呢，那个曾沛慈带来他的最新专辑，也是个人的第三张。 对， 一开始来先讲讲，就已经三是一个蛮关键数字哦，就是第一张、第二张、哦，我已经出到第三张了、哦。有这种说法说，当你出掉第三张的时候，你真正被认可为一个歌手，这种奇妙的说法， 我不知道哎、欸。 你有自己觉得 我是歌手耶？ 你有自己觉得第三张跟前两张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这张。其实我说真的，我只是选择在我超过三十岁，也是三，然后在我出道以来的所有的喜怒哀乐也好，我觉得沉淀在2019年，我觉得是我一个新的转捩点，心境上也好，想法上也好，那。我觉得其实这张是在最自然而然的状态下产生的一张专辑，可是却让大家觉得跟以前好不一样，那以前我觉得我有点努力的在做一个大家喜欢的人，一个好的艺人，不要说错话，今天宣传戏一定要讲到什么，这首歌如果叫这张专辑叫我爱你以上，所以我最好不要让大家看到脆弱的地方，自己一直在贴标签，一直在规范自己，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成长过程，我们好像不会永远都是很顺利的嘛，难免就到了三十几的时候，其实二十岁我觉得就会开始你跟同侪之间的感情或什么，那我本身就比较敏感一点，其实不是体质哈，先农历哈，就是那个就是我很容易感受到一些感觉，那些其实如果我没有处理好，常常变成负面的声音，我觉得一直以来这样子把它压在很里面，那其实如果要讲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是大家看到我那么阳光开朗的样子，迷之音张专辑其实就只是在告诉大家我经历过这些，才能变成那样，才能变成大家看到的阳光开朗的样子，就内心告白啊。 所以你真的有经历过那种很变态在人家楼下然后偷看人家吗？我觉得那首歌很恶心。 没有，其实那首歌不是这样子，只是说那首歌其实是非常的浪漫，而且其实 是浪漫的， 其实很深情的，但是因为媒体总是会问说，那你有没有在人家楼下等人家的经验，我真的是一个老实人，我被问什么我就答什么，我今天还被一些长辈讯息说，你可不可以不要 再讲 讲话都这么真实啊，人家会以为你是个很就是因为有时候讲的时候可爱，但变文字的时候 就有点变态， 就会看起来不是太不是一个太纯洁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那时候你是分享你真的有在楼下等人的故事吗？ 我其实常常自己疗伤的方法就是，我记得有段时间我会刻意的，比如说我要从 A 点到 B 点，那我们通常就选择最方便、最习惯的交通方式。我就会刻意在我没下站的站下车。然后我刻意的去走我没走过的街道。那段时间我觉得。因为你脑中在转来转去都是那个人，我需要借由一些我没有办法马上飞出去旅行，那借由这样子的方式， 走一些不同的路，看一些不同的风景，遇到一些不一样的人。 那有时候走一走，你就是会到别人家附近啊， 不小心，我怎么突然又走到？ 这很 我的潜意识带我走到他的家巷口， 这很人之常情吧？就被写的，有时候会不小心，这女生是痴汉吗？不是。 可是因为大部分的人会想要避开熟悉的地方，因为如果巧遇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是很可怕的情境。 其实我是采取避开的方式的，只是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两个人分开，你前面的时间一定会觉得，哼， 眼不见为净好了、嗯、什么什么都删掉，什么什么都丢掉这样子、嗯、可是你过了那个时期，你用完力气了，你总会有一些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天哪，我怎么脑中怎么会这个人的脸， 怎么会有他、嗯、一直有他。 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以前我可能不会这样子形容我自己、嗯、我不会这么坦白的告诉大家，可是我想要好好的做自己一次看看。嗯，其实我想也不会死不了吧。嗯，然后如果这样子的我能够让跟我一样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每个人出来工作的时候难免开启一种模式、嗯、我们好像这个社会常常告诉大家说，哎、欸，你要表现得一副很好的样子啊、嗯、不然人家会觉得你不 OK、嗯、你不 OK 就失去什么机会什么什么的。可是其实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接受自己的样子、嗯，我觉得会活得太辛苦。嗯，那我想借由自己的这样子的过程，要鼓励各位，我就跟大家一样平凡呐、啊。嗯，那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这样。 嗯，刚刚有说到，就是你很敏感，然后会接触到，就是你觉得，譬如说别人的一个眼神，别人的一句话，多讲一些什么，你可能就会觉得，哦，他应该这是什么意思？ 是是 这样子、 啊。对啊，会。 但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再想深一点，觉得这一切只是你的脑子在作怪呢？就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其实那个眼神也没有这个意思，这句话也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你多想了。 一定是这样子的啊！嗯、我觉得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是， 就是不可能所有你以为的感觉都是真的 、 嗯。那个可能只是你从小到大，你其实听过谁说这句话？嗯，那个人对你而言很重要，于是当下你可能。maybe 各种因素让你觉得哦，我好像被否定了耶。于、嗯、是，在很小的记忆，它就一直延伸，一直留在你的心底深处到长大。那所谓的迷之音，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你要去把它分辨出来啊、嗯，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嗯、那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的，葛大也是带着这样子的观察，嗯，写出副歌那种勇敢告白的态度、嗯，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说到迷之音，嗯， 怎样？ 怎么样？ 你知道他很喜欢这首歌， 超爱。我那时候听到说，天哪、啊，爱死！ 他自己在中间自己唱了 rap 进去， 可以唱唱看吗？ 然后他都做好了，但他昨天自己在家里播，觉得太难听，把答案全部删除。 干嘛？ 没有，是真的不好听啊。 不会， 不是我认真，我认真，没有没有，真的。 你垃圾桶清除了吗？ 清除掉了。 一时很清醒， 但这一首歌因为。你先讲讲你的版本的故事好，因为我听起来故事是完全就是我会讲另外一种故事。 嗯，这首歌蛮妙的。拉拉的曲嘛，徐佳莹的曲、嗯，然后他的 demo 其实没有填词，就是一堆语助词，嗯啊呃啊呃这样、嗯。然后葛大就说他要来写这首歌，那因为算是第一首葛大在专辑里面填词的歌曲。我就没有发表意见，这样、嗯、我想说那也好，等着看端上来的是什么菜这样。结果一看这个歌词，我想说哇，这女生，如果我是男生，我会觉得这样的女生很棒，很勇敢。嗯，就是主歌，即使在那边纠结半天，嗯、她还是选择勇敢告白、嗯，是我想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一直是被动型的。嗯，然后后来葛大就说，其实我在写你，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才跟他认识两个月、我们真的没有深交。哎、这样讲好吗？就是我必须说真的，如果好，徐佳莹跟葛大、一定比我跟葛大熟嘛。我才就是进雅声一年多这样。可是他的这个观察让我吓死了，因为他可以看到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 那从哪边观察你切入的、啊？ 就跟我聊天， 可是你也没有很常聊，就偶尔聊一聊这样而已， 顶多就一次在。我们在那个公司的会议桌上，大家聊聊最近的状态。 那你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看到这个词，你觉得是一个勇敢女生愿意终于把自己千回百转的思路给讲出来的故事？ 对。 但是葛大的版本应该是， 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好像看到了一个。其实想法很多的女生、可是今天她不一定每个她都选择想要讲出来。 那这一个是一个在一段爱情当中的前中后期呢，前期是暧昧想要告白的讲，中期是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不爽想要讲，还是到后期我真的要， 我觉得可以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就像马克刚刚讲的，我们有时候 觉得不舒服，不见得是对方真的有那个意思， 嗯嗯嗯， 可能是我们的理解经过我们的大脑组织情绪记忆变成那样子， 嗯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选择吧，选择太重要了。主歌就是一种，即便你脑中转过多少邪恶不好很难受的想法， 嗯嗯嗯， 你还是可以选择呀，你做了一个选择，其实有的时候一转念甚至一个微笑，嗯，整个人心情 就不 一 样 了。我觉得我希望这首歌是这样的人生态度，这张专辑里我比较不想，以及在录音室唱的时候我也没有一定要拘泥用情歌的角度， 嗯， 蛮多首都是这样子出来的。 现在词已经忘记了， 哪一段？ 就现在，就是你的空拍的部分，是我 rap 的时候，就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超适合的，啊，对啊。但是从我的角度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女生很烦， 很烦。 对，然后没有我自己写的，我自己写的词，可能是就是我看到了你想要跟我讲些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哦，好，我知道，就是我可能要做什么事让你不开心，所以你要跟我讲，然后你又不讲，又想讲又不讲，然后你就那种很空洞的眼神这样看着我。 所以你的词是在回应这个女生，你在觉得她很烦，啊。 对对对对，然后就说迷之音，你仔细听，然后其实就是我也想要跟你讲，我已经准备好跟你讲，你真的准备好听了吗？然后想要我想要讲的是，就是让我们，因为中间歌词有一句是说，这一段是什么？我爱上你是什么？一个不经意，对，是我不小心， 嗯。 然后我有想说，既然是不经意，那就是你知道，不要继续下去，什么等等之类的那一种。 啊，你刚刚在吹个传播，啊，你就把档案删除。 对啊，就拿出来看有多帅啊！ 就是不帅，不帅才会删啊。 不会啦，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啊。 嗯， 其实男生跟女生本来就应该说人跟人。就是我今天可以把它解释得多勇敢，就会有人觉得你真的超烦， 嗯， 很合理， 嗯。 但我觉得可以提供个版本，就未来演唱会真的可以有男生在。 哦， 对，我刚刚也是心里想到，演唱会你愿意就是把你的声音录进录播什么也很 好，而且你知道你的演唱会啊是他的生日， 11月22， 122，耶！ 哦，所以你是这是什么星座？射手吗？ 对啊，你看不卡在中间， 射手还是天蝎？ 就两卡， 就是卡在中间。 哦， 对对对对， 蛮像的，蛮像的。 嗯，这样就像， 就是明明就觉得 我跟你， 啊，可爱，然后看到我又不讲话，啊，就两种，对吧？对吧？ 3:26，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就是曾沛慈，或者想要跟曾沛慈加油打气说说话的，也欢迎可以就是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或是你要打电话进来也是可以的，0223639955，0223639955，我们待会再回来哦。 待てね。 2019夏季国歌。全球1.6亿次超热点听，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撩妹情歌终于诞生。全球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哈瓦那情人卡蜜拉 Señorita。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20公主游轮赏樱，跟着盛世公主日韩追樱去，3到4月三大限定赏樱航次，即龙港轻松出发，海上双米其林新厨设计菜单餐厅，七星级公主剧院享宴，路上一次赏览福冈、釜山、熊本、长崎樱花盛景，早鸟优惠现正实施中，现在预约最小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10000哦，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藜麦，你真假不卖？ 有奇田有机三色藜麦粉限量来袭，100%有机认证，100%真实谷物， 满满的蛋白质、矿物质及膳食纤维，还零胆固醇，免烹煮，直接添加到食品、饮品一同享用， 超强饱足，超级满足，适合全家人的营养补给。 有奇田有机三色藜麦粉，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在水底屏住呼吸，动作很小心，怕单恋的秘密泛起涟漪，你想倾听 3:30，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小玉。 哈，这个不是刚进广告在聊的吗？ 大家可能觉得我们莫名其妙。 小玉，小玉谁？大家可能直觉还以为是小 樱桃小丸子里面那个小玉。 因为刚 马克说， 对啊， 我像宇宙人的小玉。 我真的觉得有点像，我不是，而且我已经我是加了有点，其实我不是觉得有点像，我觉得很像。 小玉，我真的没有不喜欢你，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不用吓你。 好了，在 APP 上面有人想要对佩慈说，一开始是因为看到你才停下来看终极一班。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因为看转到觉得这个女生很漂亮，所以决定要停下来看。 他是说我忍着把它看完，只为了看曾佩慈。 谢谢你的忍耐。我没有看过你的那个终极一班，所以你也有一些招式的吗？ 有， 你的招式是什么？ 这样，就是把手平伸。 那、啊、要喊什么？ 然后其实不用喊，因为我演的是一个蛮酷的角色，神话一姐。在那个、哎、我在终极系列里面就是能神话就 神 话的人， 所以不会喊一些有的没的这样。 而且很奇怪，就是终极系列有1、2、3、4、5嘛，就是很多很多续集这样，其他角色 武器啊什么都会升级，我 always 就是用肉体在肉搏战，在这个在终极系列里面，所以现在越演越少，就是因为年纪大了，筋骨拉不开， 搏不了。 对，就是其实就只是一个集气的感觉。 等等啊，现在终极还有在继续吗？ 没了吧， 这一两年比较少。 还有？ 是只有这一两年比较少，我以为已经很久了哎。 我想一下，终极吗？五是前年吗？前 年。哇，所以你之后也不会再出现了，对不对？还是你还是有可能再出现？ 终极系列里面永远都有任何可能 哦，因为 他那个 会回到过去，然后把他抓回来，然后 12个时空啊，你可以去别的时空再长这张脸啊，然后叫别的名字，那还是我， 天 啊，对啊。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啦， 迷之时空， 我觉得迷之时空，就所以我觉得那个青少年们看终极会觉得很好像很，我觉得可以满足大家的那个。因为学生实在只能一直读书，然后看终极好像就可以有 想象力奔驰，就都 OK， 没有拘束这样。 对， 玛丽真很好奇这首歌男生是谁？ 我以为是 Star Chen 老师， 到底 不是他， 是一个叫做……我现在手机不在身边，歌词本里面有。 哦， 我到歌词本里面，我就还在看那个封顶，哎，谁呀？ 我来看一下。 闪到发 光，穿过所有手机荧幕，我要爱就爱，别问形象。 所以你没有直接问过 Star Chen 说，哎，这是谁呀？ 公司有跟我说不是 Star Chen 老师，然后给我一个名字，但是在我手机里歌词本上写的编曲是陈星汉、Star Chen 老师跟郑仁豪，然后和声编写是马世哦，这个字怎么念？金在一个刀字部，大概就是。除了 Star Chen 老师，其他这两个人其中一个， 大胆猜， 大胆猜测， 大胆猜测。 这张专辑里面呢，十首的告白之作，然后不一样，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真配词，其实是最真实的自己。 对， 刚刚有一开始有讲，哎，我们先接个电话好了，难得有电话。嗨，你好。 喂。 嗨，你是？ 紧张。Hello。 喂。 你要打给谁？ 真配词。 我就是。 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王一文。 你把本名说出来好吗？ 坦白。 你好，你好， 嗨， 嗨。 你要跟佩子说啥？ 佩子，我爱你。 谢谢。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他？ 7年前吧。 哇，7年前，什么机缘？什么机缘爱到他？ 好像国小6年级。 我大胆猜测，终极系列对不对？ 对。 2012啊。 差不多啊， 对。那 要多休息哟。 好，你喜欢专辑吗？ 我超喜欢。 那你喜欢专辑还是雷霆？ 犹豫， 都喜欢。 好。 好的，谢谢你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很爱。 爱闹歌迷， 真的， 我蛮喜欢吓他们的。 这一点也跟林宗宇很像。 他是有帮我写黑框眼镜跟三分钟热度啦，还有我爱你。 我看你们今天两个高敏感人要互相弄到什么地步？就是四点结束，两个都不开心离开， 才像小玉嘞。 好几次都任性的去闹，想认输还嫌太早。 今天一开始有讲到说很久没有桃花这件事情，那然后也有讲到哦，虽然不是在节目上了，有说到就是你有选择困难症。 对， 那你会希望有什么样的桃花出现呢？还是这一件事情你也是有选择困难症，觉得哦是这样的男生好还是那样的男生？ 不会 哦，你有确定了行吗？ 其实把自己想要的好好列出来好像就不会。 嗯， 我想要找到老公型的啊。 哦， 现在越来越喜欢稳重的。 嗯， 以前完全稳重会让我觉得 无聊， 太 slow motion 了的感觉，生活会好像很慢很慢。 嗯， 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有感。 嗯， 现在真的是可能大叔型也可以哦，但不用那么年龄差距不用一定很大。 嗯， 可是只要有一定的成熟度， 嗯， 跟稳重， 嗯， 那其他的专情是一定要的嘛。 嗯， 然后独立啊，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 嗯， 那大家就可以来相处看看， 大家就可以来相处看看。 变征婚啊。 好，重点是个性成熟，独立自主。 对， 嗯，然后 专情 专哦专专情很重要。02-3639955 Hello， 你好。喂 喂， 你是？ 我是忍着把东西翻看完的赖友。 就是你啊。 那你要跟曾佩慈说什么呢？ 没有，就是，嗯，我忍了大概他有演几季，我就看几季吧。 啊， 但有时候中二到火都上来，可是看他曾佩慈 火又下去了， 火 嗯， 你到底我不太懂，所以你是先喜欢我了，所以才去看终极是吗？ 对啊。 哦，那。嗯，好啦，但是你知道我演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是 认真， 对啊，而且 用尽全力。 其实拍终极这种系列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 哦， 所以其实不管哪一种剧种，都希望你们可以没有要强迫啦，嗯，对，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在开玩笑的， 我还是把它看完啦。 好啦，嗯，谢谢你。那你几岁？我想知道。 我几岁啊？ 对啊，要忍耐。 现在赖佑可能二十几，快三十，有吗？二十几。 我完全不知 道。 二五， 二五就需要忍着看终极。你有老灵魂是不是？ 也对对对对对， 没有。 欸，我觉得18岁可能有时候都会要忍耐喽。 话是这样说的吗？我30岁还在演高中生，欸，我真是个伟人。 因为你长年轻啊，对啊。 好，谢谢你， 谢谢赖佑。 嗯， 好，拜拜， 拜拜。有听众想要问说，《大风吹》这首歌会有 MV 吗？ 有，哦， 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现在《迷之音》跟《怎么能这样》MV 都出来了。 嗯， 下一波应该就是《大风吹》 ，Soon，嗯， 应该就是《大风吹》， 很快。 嗯， 还有听众问说，哎，人类图最近研究如何呢？ 你也在研究？ 没有没有，那个是陈瑜跟严正兰 哦， 两个人这高度兴趣也对人类图。我只知道我是。第一类， 什么类型，什么生产者，什么有的没有那种的。 哦，不行，我真的再聊下去会忘记一些该讲的话。等一下哦，等一下哦，那个 还是你要先把演唱会那些讲完。 对，因为刚刚讲到 MV 嘛， 嗯， MV 应该是9月初会上，我猜的。 嗯， 那在接下来过2天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8月24号的中午12点会开始卖票。 嗯， 就是卖那个马克生日那一天，我在 TICC 马克生日会 演唱会的票， 那大家来 TICC 看我。 对，然后如果8月25号受台风影响不大的话，台北签唱会应该就会如期举行。 啊， 请大家再等一下，因为礼拜五的天气资讯才会明确一点。 嗯， 那亚神的官方的 Facebook 会公布。 嗯， 那目前原定的8月31在高雄，9月1号在台中签唱会，这个计划是不动的。 嗯， 因为很多朋友说他们买机票什么什么的，为了来台北签唱会。 哦， 我真的是 你现在应该也很紧张。 对，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怕你们的安危会有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请再等等我们公布这样。24号可以先去买票，好不好？ 你自己会想要尝试在开卖的时候自己抢两张看看吗？ 我曾经就是第一次要在 TSCC 举办的时候，太怕没有人买票， 自己买， 然后叫我妈上网帮我抢20张，但是后来我还没来得及抢票就卖掉了。哇、wow ！所以那次就没有用到。但我每一次卖演唱会票，我都会再演一样的戏嘛，怎么办？怎么办？会不会没有人买我的票？ 所以你现在还是会很慌张？ 我会，真的会， 焦虑型。人格真的需要一个稳定的人。 我不是焦虑型啊。好了，我可能是， 这一定多少都会焦虑的、 啊，因为年纪啊，然后作品的那个，我真的觉得我这两年的作品跟唱片跟以前真的不一样。那我其实也会怕别人不见得喜欢。所以 哦，你怕你转型，就是也不算转型，就是这一张跟前两张有点。不一样的差别，你怕大家会 演的戏其实也不一样，真的差很多，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不知道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你自己呢？你自己呢？你自己觉得这样的改变是喜欢的吗？ 我觉得我蛮庆幸自己在不同的阶段做的决定跟选择都没有后悔，到现在都没有后悔过。如果现在问我会不会后悔演东西，我不会，就是。没有那样怎么会知道 终极帮你打下多少根基， 而且其实你没有辛苦过，你不会懂得珍惜。那个拍那个戏真的很辛苦， 我从你眼神看出来了， 真的啊，这边就不多说，但是就是很谢谢每个过程啦。 我觉得这样就够啦，就是不管别人支不支持，你自己都没有后悔，我觉得这样是最棒的。 对啊，所以每一次每个通告结束，如果又要开始焦虑，我就会跟自己说：“那你有精力吗？”有哎、欸。那你有开心吗？蛮开心的。 这样就好了。 对。 所以呢，要感谢曾沛慈，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曾沛慈。然后想要去关心他的话呢，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在他的 去宇宙人的官方脸书， 错了。 对，去他的就是 Facebook 上面曾沛慈。 你们两个尤其在台上唱过歌吗？ 我跟他 对， 没有， 通 常都后台遇到， 所以没有同台在个荧幕上，然后 倒是真的没有。但今天被这样一讲，我可能不会想拒绝同台。 不愿同框， 但想去看他们演唱会倒是真的。 所以8月24号的时候呢，1122的 TICC 曾沛慈演唱会要开卖了，请大家就是密切锁定跟注意喽。然后另外的中南部的签唱会一样呢，就是也密切锁定。台北的话呢，我们要看这个台风天公做不做美。今天要谢谢曾沛慈， 谢谢。 次来台湾跟大家见面，送上我们的创作 Perfect。 想到忘了自己，再等下去我快不行，对白写在手心，也被说出秘密，想成为你的二分之一。 我喜欢你就是没有原因， 我喜欢你就是我的唯一， 我喜欢你就是最好决定， 爱就是最美的一种迷信。 You make me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2 seconds too late. Oh, na na na na na. The Rio 周汤豪，这首歌叫做两秒钟，3:53，只剩下2分钟要跟你说再见。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玛丽就是一访问完曾佩慈就觉得 被疗愈了， 嗯， 就他散发出来的气场就是非常的 peace， 好像不能用 peace 来形容，就是很有活力的感觉 啊， 很有。嗯，我很怕失言，有没有？ 很有什么？很有什么？ 就是有灵魂在跟你交谈的一个人，有活力，然后坦率真诚， 嗯， 然后就像真的是像个 朋友、 朋友，然后小女孩很可爱，这样 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 不再有了， 一句话 不回头， 嗯， 一句话一辈子吗？ 嗯， 一生情，让我们一起走。我们现在要走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记得 什么？ 这个周末要抢曾佩慈的票哦， 8月24号抢票， 因为那天是伟人生日， 122哦， 我们一起在 TICC 共度生日吧。 你先就是真的可以把你的不然把你的词你知道就是给他使用嘛，如果你一直觉得就是你自己唱不好，但如果真的他想用，他可以做出一个新的东西啊， 对、yeah. 啊，不然你就去唱啊，把它弄得好啊，装没听到，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朋友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平常你怎么对我，我现在就怎么对你。Let you know you're fine. Running circles round my mind. Even when it's rainy, all you ever do is shine. You on fire. You a star just like Mariah. Man, this feel incredible. I'll turn you to a bride. You're mine. 全主打，航行在广大的太空，然而我们的心却太空。吴青峰最新荣兵单曲《太空》。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我的窗口，潮汐随风翻涌，你的举动，都是水中黑洞，现实的。心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心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出舒适圈，持续新创作，